生存，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漂亮，让我开心的一次次用生命的为你们声嘶力竭。比较幸福的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曲所以有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欢迎大家来到鸡年第一发的青春点点点，祝大家大吉大利， 荆棘 吓死我了， 利 大家都荆棘利， 荆棘利。 你这个年过得还好吗？ 累累的。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到了除夕当天都还在工作， 好累哦。 然后忙完到下午才搭高铁回新竹过年。嗯，然后呢除夕就大家吃一踏进家门， 嗯， 我就看到我哥在厨房如火如荼的准备年菜。 杀小孩教训小孩。 不是不是，他在如火如荼的准备年菜，但是我哥因为已经生疏于。 你哥会做菜？ 会，因为他会，但是没有我那么， 就是无家都有好基因就对了。 因为他之前在波兰念书，他必须要喂饱自己，他就会自己煮啊。 嗯， 但是手法当然不会像我这么熟练，因为我比较常煮。 嗯， 然后我就看他这边忙东忙西，我就觉得我就不小心脱口而出说：“哎、欸，要帮忙吗？”啊、嗯，完了。 他说：“好啊。” 哎，然后接下来的年菜就是我接手，所以就年夜饭吃完之后领完红包，然后我差不多11点。我原本只是想要躺在床上充一下手机的电，滑一下手机， 嗯， 就这样睡着了。 所以所谓小时候说除夕要守岁，守岁， 我没守住，我连澡都没洗，我就睡着了。 好夸张哦， 好累， 太累了。 对对对，然后就睡到隔天。可是因为他，我现在作息好像只睡大概6个小时， 你就醒了，哇，好老人哦， 超老。所以我隔天早上6点我就醒了， 然后开始替大家做早餐，这样。 没有啊，我就起来之后就开始打电动， 所以中途也都没有醒过来哦。 没有哎、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已经微亮了，就是哎，我这睡着，而且我澡都没洗，大过年都不洗澡，这样可以吗？ 我记得是不是初一不能洗澡？哎，没有，初一不能洗澡。 是不能洗衣服 哦，初一不能洗衣服， 可以 洗自己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早上起来就洗了个澡，就会开始打 PS。我居然有带 PS 回新竹， 好荒谬， 是不是很荒唐？ 那你爸妈起床看到，哎呀，我儿子怎么在打 PS？ 他们起床的时候刚好看到我在煎年糕，我想说，哎，看一下时间也大概九点十点，爸妈要起床了，煎个年糕给大家吃吃。 哇，好孝顺呐、啊！ 所以然后。就一直处于在家里面放空打电动吃东西 放空打电动放空打电动 就好累，结果初三就回台北，然后我以为回台，因为我初三回台北，其实我初四就要开始工作了， 嗯， 所以我初三要先回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嗯， 但没想到我爸妈就跟着来台北了，就变成我要准备工作之余我还要陪爸妈去吃就逛逛干嘛干嘛的， 嗯， 然后就好累，就那天做完工作在十一点多，然后倒在床上也是整个直接昏迷。 初四就有人要吃蛋糕？ 对啊，初四初五，然后今天是初六，诶，初七初八，初六开工那天啦， 嗯， 初六开工那天就 因为 记者采访， 嗯， 那天也是累到爆，就开工那几天我都好 累。记者采访完那个蛋糕都是写给记者他们吃，摄影大哥吃这样。 没有，就是让他们带回去，然后多出就是我有算好，就是送到各大电视台上，因为刚好就开工， 哦、 然后就让他们就庆祝他们开工，就开春开工大吉， 好有心哦！ 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丢掉啊。 嗯、 怎么可以说丢掉呢？ 这个年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 呢？你呢？ 我就是去了花莲一趟， 好远哦。 对，但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紧张，是因为。有时空虫洞的问题，我怕我这一段可能在平常青春点点已经讲过了，我再讲第二次会很尴尬。为什么礼拜天也会出现的时空虫洞呢？刚刚说到了欢迎来到今年的青春点点点，那今年开始周末的青春点点会有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哎， 改变自己， 为什么强强也没有在直播了？为什么你们都不会念 APP 留言了呢？因为在新的一年周末青春点点要变成我们以后都会是预录的。 哦天哪，你们是不是觉得节目就不好听了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跟你们互动呢？你们错了。 我们错了吗？他们错了吗？ 错了。为了弥补这件事情、 嗯、 我们有官网，你忘了。 那我们官网可以干嘛？ 不能干嘛，留言吧。 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可是呢，因为虽然说是改成预录形式，但是 说周末很多节目的形态其实都会在做改 变， 对 啊，就 up 就一例一休， 嗯， 是这个原因吗？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一例一休。 Anyway， 反正呢、嗯，之前都是做 live 的，礼拜天全部都是做 live 的，那就是念念大家留言啊，接大家电话，或者是 算塔罗哇，就是去年最后算到塔罗真的是蛮幸运的，因为接下来再算塔罗不知道是何时了。 但是因为 live 现场的节目其实限制也蛮多的，有些事情里面有些内容你没有办法做得很精致，也没有。 我觉得就算是预录的，我们也不会很精致哦，不可以说这种话。 稍微的， 但我们会想一些新的单元啦，就是预录还可以玩哪些单元，玩一玩这样子，会在。现在可能是还在适应阶段，因为也没有做过星期天是预录的，所以我们还在摸到聊感嘛。 可是以未来的蓝图来看，其实那天跟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哎，我觉得 有一个单元我很期待， 哪一个？ 青春盲吃应该是你比较麻烦，因为。 我要没有你会比较麻烦。 青春盲吃会就是会一直吃东西，因为预录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外面去录， 对， 然后因为我们录音间不能吃东西，然后盲吃可能帮大家做评比，市面上的比如说饼干较劲儿 啊，或是突然崛起的 情人节到了巧克力较劲儿 啊，各式各样的较劲儿，有一个我很期待的是青春辩论社。 哦，青春辩论是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想到过程就觉得好累。 对，以后我们会，然后这个可能要很久才会，一个月才会有一次吧，一两个月一次。青春辩论社呢，我们会定一个主题，比如说 ， 假设啦，你觉得强强到底该不该减肥？ 然后我们会分成 AB 双方， 真伤人，举例有必要伤我吗？ 正方反方，然后可能会有我啊江江啊，然后玉露就可以请很多人一起来，夜光奶奶马克一起，我们来辩论这个议题。但我们可因为我们除了马克之外，我觉得可能你也蛮行的，但是其他人辩论技巧就是很烂，所以就看出 制造意外笑点。 对对对，青春辩论社我也蛮期待的。嗯、还有刚刚说我盲吃， 还有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把访问来宾的时间拉长，做得更完整的访问。 对，因为强强，嗯，平常的电台节目比较常听到访问，可能还是以歌手跟出书的作者为主。 对， 但因为强强他会做菜，也许会帮他访问到一些厨师，那不就陈红吗？ 我们做的不一样。 突然想到跟红哥不强，陈哥不强碰。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其实可以访问的人很多，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很杰出的人才。 啊、那你这次喝点力。 对，比如说我也可以访问花艺店的老板娘，高级花艺，那些花材啊，或者搭配在什么精品上面啊，干嘛干嘛干嘛的、嗯、就是很多多元性的访问，我们就不会局限于说你一定是歌手、嗯、你一定是音乐人或是作者，我们才会访问你。 嗯， 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来宾上节目的话，你可以获得更多不一样的资讯。 嗯， 毕竟我们认识的人也蛮多的啦，各圈子的。 嗯，我没有啦。 我啦。 对啦。 对啦，还有马克也许会提供几个人选。对， 嗯， 我们都可以有趣的东西就帮他问一问。对啊，然后让大家吸收一下新知识。我们总不能一直在青春打转，你知道，我们要稍微 新知识也是很青春啊，你要知道新的讯息。 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反正新的一年周末青春点点会改成预录的形态。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像一些考试啊，一些活动啊，或是你想要留言，或是以后新单元你有什么意见，你依然是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因为我们之后也可以在我们是可以从后台回去看到大家的留言状况的，可以反映这样。 那个就留言就现在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有官方网站嘛， 嗯， 那你在那边留言就会变成是在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是唯一方法吗？唯二方法？ 对，就是 唯三、嗯、 就是之后的哈利路亚，然后点歌还在补强当中，就目前还没有架上去，所以可能点歌还是在脸书，但是很多 过渡期，过渡期， 对啊，很多比如说深深寿星啊、哈利路亚啊，都可以直接到青春点点官方网站去留言 ，www.青春点点.tw， 或是你直接打青春点点.tw， 应该也可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新官网。 这样你们能够写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礼拜天继续跟我们互动，让你有参与感，让我们有参与感的话呢，就是请你们上官方网站多多留言，然后多多的写一些你们的故事。你们想要讲什么都可以，就是以留言的方式。 在这边呢，还是再次感谢 Chris 帮我们做出了这个网站，辛苦你，感恩感谢。说到这个，去年呢、啊， 嗯， 你去好男好女玩嘞、欸，在白天，白天到底好不好玩？好玩吗？ 我觉得蛮好玩的、啊，主要是因为阿德也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嗯， 然后那个节目其实蛮怎么 讲，蛮轻松的， 蛮轻松的， 也是很开心自在。 对，聊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就玩得很开心。我的角色本来就是胡闹蔡灿德为主， 舔他耳垂， 不至于到这样。干嘛、啊、性骚扰？ 姐姐， 反正我就是一直在胡闹他，所以整个节目被我弄得很吵。我都想说， 哎，可是有一次你们不是访丹妮表姐吗？那不就应该够吵了。 哦，丹尼老师讲话也很快， 对啊，超快的， 让我顿时觉得，我应该把速度拉慢一点。那时候才有主持人的自觉。 所以那时候你有轻抚他肩膀说：“表姐 ，slow down。” 没有，我就让他讲，放任他讲。 嗯， 然后我就稍微闭嘴。 嗯， 但礼拜天，每一天的早上九点，尤其我那时候是礼拜五嘛，我代班都是礼拜五嘛。 嗯， 礼拜五的早上九点，我都不觉得会有人听广播。 很多上班族超级多的。 怎么听啊？在办公室怎么听啊？ 戴耳机就可以了，就跟你在 DJ 桌打手游、打阴阳师是一样的、啊。 别想出来嘛。 对啊。 对，好，反正呢，我就想要让大家提振精神，因为早上以前我都觉得我妈啊，在早上听的广播都是那种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开心的早上。然后你知道很温柔， 嗯、 就是你要到底要不要让人家醒啊？ 嗯， 你那么温柔要干嘛？然后放的也都是一些你知道很轻快的啊，今天美好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干嘛干嘛？ 嗯哼 ，No， 我就是要大闹特闹耶！ 所以有那边很 hip hop gang 的感觉吗？ 有啊，把清水祥太搬出来了。 哦，好，我好像有印象有人在讲。你让我在播清水祥太是什么鬼的我忘了。 对啊对啊，所以代班那两次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只是第二次代班得访问的来宾是剧团的，他们来宣传那个舞台剧、 嗯、 我就完全插不上话，我只好闭嘴。 嗯 嗯， 就在旁边自己跳现代舞，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跳现代舞， 我就保持一个很冷静的姿态在那边，嗯是、 uh-huh, 哦 哇 哦哇哇、欸、那一定很有趣。 好，新的一年应该还是有蛮多机会听到你去好男好女的，我觉得。 为什么？ 就如果代班，感觉是个蛮不错的人选呢、啊，应该会常常登场。如果需要代班的话， 你有听那两集的节目吗？ 我怎么可能爬起来 ？Are you kidding me? I'm kidding you. 好的，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一样会来帮大家哈里路亚哈一下，再次呼吁大家可以上青春点点官方网站来留下你的哈里路亚留言，让我们在星期天的第一个小时十点钟到十一点钟来帮大家哈里路亚一下。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还没有刚刚说那些盲吃的单元啦、啊，或者是 以上刚刚讲的单元，今天都不会出现。 对，今天是比较资讯性的比较新闻性的，来跟大家分享在新的一年有哪些演唱会可以听，我们替大家做抢先的预告。你要抢票的话也可以准备好好抢一抢，但有一些票已经抢不到就是了。最后一个小时呢，一样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星期天的旗舰版，十点钟到一点钟陪大家三个小时。希望你送的歌曲呢来自于姚艺勤的这首 Getting Stronger。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地面对未来。窗外的雨也停了，狠狠刺痛过，却还逞强掩饰着伤口。就让这回忆扩散，至少庆幸自己过得很精彩。这一刻醒来，该学着独自彩排。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放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地面对未来。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非得在原地等待。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 想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我们都值得快乐，没有人被堆在原地等待，跨过了阻碍，勇敢地面对未来。 来台北小巨蛋，听最好的林宥嘉。林宥嘉演唱会自选 Live C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年少不吃不喝 会对不起身体， 所以就大吃大喝， 结果对不起身材。 好在头盔用对我最好，买健身器材参加瘦身比赛，第一名就送你冲绳双人来回机票。 你鬼是我的对手吗？ 头盔用 1500套手工服饰，125万个音符，612万次踢腿，这是神韵艺术团2016年缔造的记录。超凡舞技，磅礴乐曲，金奖影后凯特·布兰奇感动推荐。美国神韵艺术团2月15日盛大登台，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及四大超商，详情请上网搜寻神韵艺术团。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儿乐团的阿静。 就在转身之后，在倾盆大雨中，让回忆搜索你留给我的线索。 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依旧呢，在第一个小时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哦耶！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哈利路亚事情，哈利路亚是什么呢？他就是 如果你呀、开心啊，很多好事发生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你就可以在那边大吼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你的佛祖，感谢你的神明，感谢你的观世音菩萨，感谢一切你的神，这样。那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难过、生气、愤怒啊、沮丧、悲伤之类的，你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诉苦、告解都可以。我们就是你的神父，我们就是你的和尚跟尼姑，我们就是你的 总之呢，就欢迎大家来留言。 哎，对，哎，等一下，佛教就是和尚跟尼姑，基督教就是神父 或者是修女。 嗯， 那另外一个那叫什么阿拉是回教，那他们是叫什么？回教的神职人员叫什么？ 我不知道哎， 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哦。 回教的神职人员， 对啊，回教的神职人员应该是怎么称呼啊？然后摩门教的神职人员应该怎么称呼啊？兄弟，不对，也不对啊。还有什么叫道教？就是道士、道姑跟道士、道友，好神秘。 各宗教对神职人员的称呼为何呢？ 还有好多教哎，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回教的神职人员要叫什么？你查到了吗？ 他有说到犹太教拉比有时也写为拉比、拉比或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主要是有学问的学者，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 蜡笔应该是翻译的， 对，它是翻译的 译音 音的问题。 蜡笔 它就是老师的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常去请教他，他会帮你解答。他们是生活、 okay、 是生活家，会思考，也有智慧的人。 可是你刚才讲那是犹太教， 对， 那回教呢？ 伊斯兰教 哦，伊斯兰教 用天哪，我不会念这个字哎、欸。 我看 它就是一个像勾引的勾，就外面那一个框框，勾引的勾，外面那个框。 哦，然后嘞？ 里面是一个言语的言。 好难哦！ 这个字我完全不会念哎。 言。 这个词称呼伊斯兰教中教职业者， 是不是巡啊？ 他们的工作性质是讲经传道，领导宗教仪式。 里面是个言啊， 对啊，言语的言， 训吗？啊，好难哦！我除了不知道人家的称呼之外， 你直接用手写都可以查那个字怎么念了吧？ 我就没有手写功能啊。 你没有手写功能？ 我从来不手写。 那你要查字怎么念的时候怎么办？这不最快的方式吗？ 我都直接去那个啊，我都直接问老师，问谁啊？好，我来查查看这个字怎么念。哎呀，哎，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回教啊？ 他这里面没有提到。 那他怎么标题会写说？ 他就写，他是询问大家。嗯， 哦，包沟里面一个言念什么？念轰。 轰啊！ 嗯，轰是伊斯兰教。主持教义讲授经典的人。嗯，轰。 嗯， 好吧，如果你们知道这些就是神职人员怎么念怎么称呼是什么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 圣职人员又称神职人员，道教就是道士嘛、 嗯、对， 然后女生可能女性会说道姑， 对， 佛教就是僧侣、和尚、比丘、比丘尼， 是 天主教有主教、神父跟执事 哦， 修士或修女 哦，比较常听到就这些。 东正教神职人员、 哦、 还有分成独身的跟结婚的、 嗯嗯、 结婚在家的可能是太多名词了，什么司祭、大祭司、诵经士等等之类的。 嗯， 犹太教就是刚刚说的拉比嘛、 嗯、 伊斯兰教就是刚那个字怎么念我又忘了，阿轰，称他为阿轰，然后阿轰的老婆可以被叫成师娘 啊，师娘。 印度教一般称上师， 上师，青海无上师那种上师， 对，上师 ，OK， 上师。哎，这个维基里面也是没有提到回教，哎， 回教的神职员叫什么呀？好神秘哦。 有个这个信仰的我不知道，叫巴哈伊信仰，它是没有圣职人员跟教堂的，这是它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 那拜月神教呢？ 我想你说的是打电动那个吧。 拜月教教主 刚为什么知道这个啊？ 因为我们在讲哈利路亚到底是什么、 哦、 我们是你的一切，你的神职人员。 反正呢，如果你需要哈利路亚的话，欢迎直接输入网址 www.chillren.tw 或是直接搜寻 chillren.tw 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里面呢，就可以留下你的哈利路亚留言，让我们在这个小时来帮你好好的哈一下。 哦耶， 麒麟说 我要哈，新的一年来了，过年六天在家狂打黑色沙漠。什么是黑色沙漠？ I don't know。 你没有玩？ 我没有玩黑色沙漠，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想知道。 他就狂打，然后不知不觉打到初五。 太夸张。 而且还出了官网，官网是指说会有什么 PC 版吗？ 啊，不知道不知道。 他说可以好好发泄心情，听千万点点也有十年左右了，每天睡觉一定会开收音机睡觉。祝大家新年快乐，机运亨通。 下路希望今年数学能够进步，能够持之以恒的算下去，校排名能够直升，家人都可以心想事成。 小胖说不知不觉好像也听十年了，有蛮多会讲十年是因为这个刚好在我们官网刚推出的时候留言的。 是不是不止十年了？ 带状十年，快状更久， 快状十三年了 之类的吧。 对啊， 小胖说好像听十年喽，祝千人点点生日快乐之外，也想要哈，希望今年考研究所能够顺利争取。 璀璨他说点有棉，点有棉， 点有棉， 看来点友们真是一个浅的比一个还要深啊，哈哈哈，祝福众点友新年快乐，狂贺点点点官网诞生。 Gavin 说千人点点十周年快乐，从四年前只考听到现在，四年后我还是在准备考试，只是是研究所考试，想要哈，从2月6号到2月14号的研究所考试每间都能上，然后再让我来烦恼说啊，到底要选哪一间好呢，拜托给我这个甜蜜的附和吧。 阿铁说谢谢上传录音档的点友，然后谢谢做网站的 Chris，让他潜水快十年的人第一次留言。那之前有 Facebook 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 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因为好像你留言有的人会看到说你来这个网站留言，你在那边留言你觉得很糗会被发现 啊，有， 而且那个又不能匿名这样子。 了解，好吧。然后呢他想要哈青春点点继续进入下一个十年吧。 周安说听录音档我现在才发现有官网，谢谢建网站的点友，从高中开始听到现在，人已经在国外读书了。他是潜水九年的点友。 Alex 说，从国中开始听，之后去国外，到现在回来台湾了，还在听。现在正在等当兵通知，希望可以快点当完，快点结束，继续人生的旅程。说到这个，我过年的时候啊，跟朋友打牌，然后就朋友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就说诶，我朋友也会打，他可不可以一起来。我说好，然后呢我们就坐上那个麻将桌了。然后在场的年纪大家都三十出头，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结果呢他就我朋友打一打打一打，就说诶，就换他，想说诶，给他朋友打一下好了。然后他朋友就上来打打打打打，我就好奇，我说诶，你几岁啊？他说十九。 哈，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同时愣住，然后往他那边就抬头看他，十九，他说哦对啊，我说那我说所以你现在你是八，他说他是八三年次的， 哼， 八三哦，哎九哎 不止吧，八五之类的吧， 一几， 你是一九还是民国？ 不是民国， 民国可能八五哦， 啊不九十，他是九一年次的，哎九哎你算一下嘛，二你算一下嘛，今年民国一百零六， 就是大概民国八十五年啊， 八十五年嘛 左右啊。 OK， 好，反正 八五， 反正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读哪里？他说他没有在读书，他准备要当兵。他说哦，现在当兵四个月就可以了。我说哦，他说四个月，他说八十几年次之后的通通是四个月。我们三个好无言呐、 啊，牌桌无话可谈。 牌桌真的是无话可谈的，我怎么会跟一个未满二十岁的人打牌？ 那牌技好吗？牌技好才吓死大家吧。 我跟你讲，年轻人真的是有差。我跟你讲，以前呢、啊，我们在玩扑克牌也好，或是在打麻将也好，长辈都会说小孩子很躁， 你说很急， 很急躁，就是会不安分，然后会很躁动，不可，就是会嘴巴是，哎，就是你知道很躁。我那一天完全可以体会以前大人在讲什么。 你说你可以看，你可以完全看出他摸到好牌还是烂牌这样子吗？ 对，然后他就是在等待自摸的同时，他就会很躁动，就是坐不住，然后手就然后我们就觉得然后我朋友终于受不了， 冷静一点。 对，孩子就不是孩子，我朋友就说，哦，那个听牌要冷静一点，不要那么躁，这样子才会自摸，就还是忍不住要讲他一下。 我们才知道，哎， 陷落年龄的那个圈圈当中，回圈。 对啊，19岁跟30岁真的是差了11岁，嗯，然后你真的感觉得出来有差别。以前都不懂大人在讲说小朋友什么的，以前都觉得自己18岁就是个大人了。嗯，现在30岁看18、19岁小朋友，你们真的是小孩啊！讲什么？ 他接下来是木兹 k 小俊玛丽好，我是木月木兹 k， 现在正在银行实习当中，嗯，希望可以越做越上手，帮我嗨一下，也祝福你们新年快乐，木麻将都会赢哦。 迪娜，身为类无神论什么，我从来不信哈利路亚或什么塔罗牌，也没留言过，但如果有，我希望来这个官方网站的人都是友善的忠实听众，那些在飞碟 APP 上洗版的脑残垃圾不要来这里。诶，迪娜没有留言过吗？ 他真的都没有， 可是他很常去我的版上面抛一些， 他是会跟你互动，会留言给你，可是这种官方的他几乎不怎么留， 哦，官方的没有留。哦，对对对 对， 对。 乃希说，我想要他希望工作上的所有人都可以步上正轨，认真学习，然后不要再偷懒了。 美宝希望3月可以顺利找到实习开始工作。 J 说呢，他想要他 case 可以赶快都写完吧。 小呆希望爸妈可以好好相处，不要再冷战了，似乎快1年不讲话了。哇， 好 久，哦，好 夸张哦。爸妈可以冷战1年不讲话，其实也是需要很大的 毅力。 对啊，就哎，不小心刚刚讲话了， 要忍住，要时时刻刻 你要完全不讲话。对，而且你要提醒自己到一年呢，这很容易破功。 会不会他们关起房门来，其实在房子那叫房间里面聊得很起劲儿，你不知道。他说：“哎，我们等下出去，不要跟他，不要装没事哦。” 或许你小呆，你就可以当你爸妈之间破冰的桥梁 ，right？ 好的，以上各位在官方网站留言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帮你哈利路亚哈一下喽。在新的一年，你依旧是要持续继续哈利路亚的。嗯，哎呀，好像有那么一点回事啊。嗯， 预备。如果你朋友说跟你打牌的人他运气很旺，他一定会赢，你千万要相信他。如果你不信邪，你硬要跟他打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狂输3560。 好多哦，好多哦！ 狂输，狂输，钱都给你，都给你。 好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让我们帮你嗨罗嗨一下的话，欢迎上网站哦，我都还是喜欢讲脸书，欢迎直接打 www 打青春点点打 tw， 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里面来留言，让我们帮你哈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网址其实蛮讨人厌的？ 你说又要中音切换了，哦？ 对啊， 不然你直接打青春点点啊。 哦，你说直接在那个上面打圈点也 OK 了， 你试试看。 网址的地方，我找看。青春点点点，第一个跳出来的是 Facebook。 第一个我，可是我的最佳搜寻结果第一个就是青春点点点 TW 哎，然后我直接按就是 没有啊，我第一个是 Facebook。 可是我的是那个哎，为什么？差别在哪？差别在哪？Why? How do I know? 好，哎，这也不是官网，这是什么？ 现在呢，先为您送上来自于周杰伦的《前世情人》。前几天深夜的星空飞行，我跟强强刚好聊到了，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不知道哪个网站在做大家的调查。 Hey， 就是如果这些人你都有机会当他们的小孩，你想要选哪一位当你的爸爸呢？有6个男性，有周杰伦、 陈建州黑人， 周渝民 仔仔， 林志颖， 修杰楷， 第6个我想不起来，就假装是王力宏。 哎，你刚刚只讲了4个吧？ 又少了一个。 等一下，再一次。 周杰伦， 陈建州， 修杰楷， 周渝民， 林志颖， 哦，5个了， 还有一个假装就是王力宏。 各位， 你想去叫谁爸爸呢？ 来自于周杰伦的前世情人，人家说女人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哎，我不知道玉露也会累。 你 是不是做这个节目就会被诅咒想睡啊？ 不是，你做玉露跟做现场你都累。 怪了，明明就不是睡觉时间啊。 振奋剂来了， 哎呦，月光奶奶来了。 振奋剂来了。 奶奶应该是想要用胸部撞我吗？ 奶奶不是故意的，她靠近你就是胸部先靠近你。 还有我刚刚一直盯着她胸前的两颗银牙。不是啊，我是说真的银牙。 因为我也没有看到那个网站投票的结果。 你要不要拿椅子坐？ 我连数据都没有看到，我只能就电台里面的人来做调查。 是， 究竟这六位，你想要当谁的小孩呢？ 你想要 想要当谁的？ 我如果是这六个，我应该会选王力宏。 哼， 为何？ 因为感觉他乐器很多，我就可以不停的玩乐器。 哦，你只是想说家里要有小提琴就有小提琴，有钢琴就有钢琴，有古筝就有古筝，有鼓就有鼓。 对，因为我是一个喜欢乐器的人，所以有这么多乐器。 周杰伦也很多乐器啊。 不要，没有啦，就还是我觉得我好像王力宏，而且王力宏比较帅吧。私心觉得当个半个美国人好像也不错。 哎，我没有想到这个哎。 不是啊，因为就从小就是英文就好像变很好，不然的话我学英文其实也蛮辛苦的，我还学了俄文，就没一个学得好的，就觉得英文长得很好的人蛮羡慕。 也不管当六个这谁的小孩，你的英文都会很好。 没有啊，周杰伦英文就是没有王力宏好、啊。 没有，我说他的小孩，他们一定都会帮他们自己小孩准备万全的教育，教育这部分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对啊，而且妈妈是昆凌哎、欸。 昆凌怎么了？ 昆凌他们有那个啊，就是外国人背景啊。 啊，你妈妈就是跟你讲英文。 对啊，你妈妈就跟你讲英文啊。 哦，哎，我倒没想到老婆这件事，他老婆这件事。 你不要误会是谁，你要取代他。 不是， 你是他的下一代。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想到妈妈这部分，我只想到爸爸这部分。 嗯。 哦，所以是这样哦。 那夜光奶奶呢？ 我应该会选周杰伦。 为什么？ 其实刚刚是周杰伦跟那个修杰楷，我在犹豫，但是我觉得周杰伦他可能就是很好玩， 嗯，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种大小孩啊，所以你跟他玩应该会还蛮开心的，哦，而且他会跟小孩玩的很多，我觉得。 修杰楷不跟你玩吗？ 修杰楷好像比较 man、欸、 比较稳重， 对啊，他不是那种 陈建州才跟你狂玩吧？ 哦，陈建州把你整， 他不喜欢会整人的爸爸， 你是不喜欢他的球队吧？ 你不要随便说。 天长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原是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月儿，能不能不要这个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间谍放送。 听不下去的时候，跟着 Miss Cole 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他们说我搞不定，但我就是不信。以为我不聪明，但我比你懂。你给你办不同，喜欢在幕后，所以做什么才不去管会红不红。要是惹我生气，或者害我分心，搞定那 硬派饶舌代表最强引力嘻哈 AKA 搞定小姐 Miss Cole 葛仲深。 披萨披萨披萨，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 Miss Cole 葛仲深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Hands up， 这是黄龙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老公，我都睡那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啊，前面大塞车，车子都不动啊！ 老公，啊、这排都是路边停车呢，车当然不会动啊！ 哎呀，一路塞车塞到我都头昏了。 我们开车要有精神，我帮你准备了这罐宝丽达蛮牛，它含有维生素 B 群，来。 哇，精神都来了，我们立刻出发 ，Go！ 精力充沛，宝丽达蛮牛。 今年新年新契机，大业大学祝各位掌握先机，事事如意，运势一飞冲天。年假期间邀您来彰化吃美食，到大业大学踏青赏花，发现幸福。大业大学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说的你Titan 聚集要小心，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最爱电影 UFO。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UFO U-Star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木工歌手陈思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个人专辑《你这家伙》。我对自己未来的音乐期许是，我希望可以一直保持着唱歌的真诚跟热情，就是永远不要改变这两样东西。也鼓励大家，就是所有的朋友，一个小小的木工呢都可以发片出专辑了。所以当你有任何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在人生中努力过。最后也是要感谢，虽然我是努力过，但是还是要感谢唱片公司跟我的制作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今天可能到现在什么都还是没有。所以谢谢风华唱片，谢谢大医生，我是木工歌手陈思伟，我的新专辑《你这家伙》，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富贵的豪气的多么的不同，如画的大场面我撑得好虚荣，我穷酸也乐的混身在他们其中，忍住笑看一场超爆笑的大秀，装傻的我被擦了满头花朵，既然都来了就好好开心被捉弄，我还是乐的身在其中，笑看一场闹剧的秀。 老六是辆大死牛，是个老母猪不抬头，无惊无影不难过，咱们没那个福分消瘦，老六老六没事那么多，其实身材身板就足够，无惊无影不难过，咱们早吃出一些肥肉。 垂柳扬白，萧瑟秋霜，千姿百态，暮雪深，像烈火也在吹来。黛玉，哎呀，笑岔了气，香玉笑喷，一醉返离，万有俱悲，总算将笑了一地。 你豪华的登场，噔噔噔噔，大户庭院果然是豪气又知名，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冰宫山山的书香蒙地都满好有实力，洗脑洗耳洗眼洗头，泡汤泡澡泡妞，除了红楼你是主流还是潮流，山不在高你说有龙则鸣，只要有仙则灵，我服了你。 老刘老刘是辆大死牛，是个老母猪不抬头，无惊无隐不难过，咱们每夜给富翁销售，老刘老刘没吃那么多，其实剩菜剩饭就足够，无惊无隐不难过，咱们照样吃出一些肥肉，老刘老刘是辆大死牛，是个老母猪不抬头，无情无义不难过，咱们没那个福分消瘦，老了老了没吃那么多，其实剩菜剩饭就足够，无情无义不难过，咱们照样吃足一些肥肉。 哎呀，还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Sony 七十周年庆，一路有你，感动有你。 即日起至2月12日，购买 Sony 指定商品，上官网注册，周周抽 PlayStation VR 豪华全配组，抽奖机会可累计，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 还有还有，买 Sony Bravia 电视、剧院等指定机种，就送22寸登机箱、特立霓虹收纳椅凳、不锈钢隔热杯组等70周年纪念好礼。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动漫无敌飙出精彩，寒假最具指标的动漫盛会2017台北国际动漫节，超强卡司签名阵容，商品最夯，活动最棒，还可抽 HTC Vive、 PS4 等大奖。2月2到6号台北国际动漫节南港展览馆精彩登场。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好蛋啦，好蛋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蛋啦，好蛋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省钱靠涨过好年，台湾之星挑战别家电信月租费的半价，每月只要388，让你4G上网，终身吃到饱饱饱，还有多款品牌新机只要0元。快到台湾之星门市申办，活动详情请参照台湾之星网站或加全台门市。 过年少不吃不喝， 会对不起身体， 所以就大吃大喝， 结果对不起身材。 好在头盔友对我最好，买健身器材参加瘦身比赛，第一名就送你冲绳双人来回机票。 你鬼是我的对手吗？ 头盔友。 新年新气象，下周飞碟随堂考，郭修玉将送出专柜品牌指甲油哦。 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不必为别人丢了幸福，你走你的路，走一个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吹来甲梦中，吹着快乐的人啊，拢马上出动。有情人千里来相逢，心情的油门啊，吹前方，歌声着愈唱愈好爽。载着心爱的人啊，咱做阵欣赏。南台湾日头的故乡，走路拢有风，真是美丽南国，上念真有可爱的笑容，幸福的滋味真正使人难忘，心爱的有闲就脚车来冰冻，澎湃的山林海味真满足，美妙的景致上感动，欢迎所有的人啊，咱做阵分享，希望无济的幸福。心情的油门来吹真棒，歌声着愈唱愈好爽。载着心爱的人啊，咱做阵欣赏。等待阮日头的故乡，走路拢有风，真是美丽南国。上年轻又可爱的笑容，幸福的滋味真正使人难忘。心爱的，有闲就脚车来冰冻。山顶海味真满足，美妙的景致上感动，欢迎所有的人啊，来做阵分享，希望有济的幸福，欢迎所有的有情人来做阵分享，心动就马上行动。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施文斌的《幸福南国》，我们要来飞碟随堂考喽。 飞碟随堂考， 本次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赖明伟，请问你知道他的全新台语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现在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留言，只要留下他的全新台语专辑名称，就有机会得到他要送给你的开运符咒跟春联咯。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明伟的《干杯万万岁》。 来坐， 来坐拢是人客车，有卖幸福快乐正多，酒一杯啊，保证开心花，唔心像你的汤来破杯。喂，咱大家心分无分，关家心来话，唔通藏伫心底。我奉陪点飘飘的天地，找一条歌啦，咱做伙来歌。有缘千里烧酒干一杯，无缘饮落朋友加一个，尽量饮啦，轮杯无轮回，饮着饮，唔爱搁死过花。酒无饮，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 麻烦你们靠在台 BNW 七七八八一下，谢谢。 阿金来坐，来坐拢是人客车，有卖幸福快乐正多，酒一杯啊，保证开心花，唔想将你的汤来破杯。咱大家身份无分，关家心来话，唔通藏伫心底。我奉陪点飘飘的天地，找一条歌啦，咱做伙来客。有缘千里烧酒干一杯，无缘饮落朋友加一个，尽量饮那轮杯无轮回，饮着饮。卖多是假花， 拜酒 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歌无客，对不起人社会，请大家有闲卡接来坐哦。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 未晓恁卖吃假苦啊，烟酒消消哦。 烧酒干一杯，无缘饮，若朋友加一个，尽量饮，若轮回无轮回，饮着饮，啊莫搁是假花，无问题，来卡咱做阵客，无一个会饮酒无及格，一句话，啊朋友无嫌多。一条歌吹落唱好歌，啥物歹势？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歌无客，对不起咱社会，请大家有闲卡接来坐。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有情人千里相会，干杯万万岁！有情人千里相会， 干杯！ 好的，上个小时呢，我们在讨论六个人你要当谁的小孩。夜光奶奶投的是她想当周杰伦的小孩，强强想要当王力宏的小孩，我们还有一个超小数据的第三位，让我们欢迎春春。 耶、 春春想要，春春想要当谁的小孩？ 刚才夜光奶奶， 你刚想好，你想好了对？ 我想好了，刚才夜光奶奶说我一定会选周杰伦。 哼， 但是因为我是他的铁粉，但是如果要选爸爸的话，我会选修杰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干嘛？为什么？ 修杰凯算少数票哎、欸。 我也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投票的 ending， 但是我也觉得好像修杰凯在里面算是少数票。 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给我们的形象觉得就是暖爸这样子，就是觉得好像如果说我今天是他女儿的话，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我什么梦想的话，他都会。就是发自内心的支持。 你说就爸爸来说，这六个人他是最温暖系的， 对，最温暖系，就最让我感觉到就是发自内心的爱，认真的爱。 哎，真的每个人都选的不一样哎，我们目前没有强碰的。 就抖，等一下修杰凯在你们心中真的是暖到这个地步哦。 你现在 call 号给修杰凯是不是？你要骂他吗？ 我可以 call 号给他， 还是你不这样觉得？你 可能是因为我认识他，虽然也不是 他本人是跟韩冰一样，是不是？ 没有，也不是也不是非常熟，但是就觉得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他 有这么暖吗？暖到好像变成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暖的人。 可是他就是就形象来说啊，就是新闻或是干嘛的，他形象真的很暖，起码有87度哦， 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那其他人有分享就是为什么没有选其他人的原因吗？ 他就是没有看那个结果嘛。 我连那个统计就是目前票数跑到哪都没看，就直接滑过去，我就陷入了沉思。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好了。玛丽你选谁啊？ 我选林志颖啊。 哦、 我就说电台没有人强碰啊，我们都会， 我们都有各自的爸爸， 我们都不是兄弟 姐妹。他可能就想到就是你可能有任何三 C 或科技的东西， 对， 你就是可以第一个拿到。 对，我就是这样想，我永远放到，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有无人车，我家就是。前几名有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林志颖会不会就是沉迷于3C 产品，然后懒得管你？没有 時間，不可能，他已经懂了， 不让你碰， 他一定有在认真育儿。我覺得 他应该搞不好就是想要跟小孩子分享。 我不觉得、欸、 最新科技， 因为他拍那些手机的照片，他也不是叫他儿子拿着拍啊。 但是他儿子还不会嘛？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他沉迷于他自己的三，会不会是因为沉迷于3C 忽略了儿子？ 不止3C， 就像我说的，像车子什么的，也是他第一个可以。使用或干嘛， 他就站在很前面， 对， 他就是 在那个哦， 就是拿到最低第一手，对，嗯、可是就觉得哦，好像就是这样，爸爸就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大吸引。 我爸很潮哎、欸，我们四个屁孩，幻想有 很暖哎、欸，然后就落掉了。 我爸超古典， 他是王力宏。 我爸超古典， 你说我爸超会拉拉什么小提琴？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觉得王力宏很帅，你爸真的很棒。 另外一个是谁啊？ 周渝民啊，跟陈建州啊， 完全没有选这两个人。 我觉得周渝民困难点在于他太神秘了，就我们完全没有对他有任何的爸爸形象可以幻想。 揣摩，我觉得周渝民才会是一个宠坏孩子的人。 但陈建州当我叔叔可以， 以我对他的认识。哦，很有趣，他当我小舅舅， 他当我亲戚可以。 想说那个陈建州当爸爸可能会被他整死， 对，哎、欸、不行哦，他当亲戚可能也会把你活活整死。 我觉得有点可怕，可能就都年轻。 但我觉得很有趣耶，如果陈建州当哦爸爸哦， 我觉得朋友就好了。 好，那如所以那个谁啊，周渝民当爸爸，我觉得他会宠小孩，非常非常宠，以我对他的认识，嗯。我觉得他跟修杰楷比起来，我觉得周渝民会比较暖哎、欸。哦， 那如果我有跟你一样的认识他们的话， 也许 会 有改变。啊，是要怎样才能同时认识这六个？很难哎、欸。 对啊，又不是另一。 我除了周杰伦跟周渝民，不是周杰伦跟王力宏不认识之外，其他四个啊，林志颖也不认识。我在讲什么？ 其实蛮多不认识的。 哎、欸，都不认识啊，只认识修杰楷跟周渝民啊。 感谢春春参与我们不负责任的小数据投票。 那我们等一下来选妈妈好了。 你还马上想出六个名单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最近当妈妈的、啊、你心目中你如果想到演艺圈第一个当妈妈，然后你觉得她就是一个妈妈形象的人，第一个人是谁？ 你能不能留到下周吗？我们未来还有很长路要走、欸、是不是？ 好嘛，那我们等一下录下周的。专心在她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 听到歌曲呢，他现在也是爸爸咯、 啊、 他是蛋宝，少年维持着烦恼。 我想不想蛋宝当我爸爸，感觉他也会很啰嗦，一直对我 rap。 欸，他小孩 rap, 他小孩会跳舞欸，就是他完全就是让他自己听音乐，现在音乐当中，然后自己小孩听久了也会对那个拍跳得很有自己的感觉。 我侄女也会啊。 你说自己 dancing 这样子。 你知道他最爱一首歌是什么吗？ 什么？堆堆堆？ 不是。 脸木工？ 是那个 Bruno Mars 的那个Uptown Funk Yeah、嗯、他听到 谁在我后面呢、啊、 他听到这首歌就会 不由自主的动起来。 但是如果蛋宝当你爸的话，他有非常强的幽默感，因为呢蛋宝、 哦、很棒。 我看到他在 Instagram 上面说， 他在大过年的吃马蹄的时候假牙被粘起来然后就想说大过年的假牙被粘起来了，然后之后有开始一连串非常智障的，比如说他在吃花枝，他就把他那个假牙放在花枝上面说尝尝味道吧我的老战友我不会忘记你跟我一起咀嚼过那些鹿，然后说吃肉吧，就是把它放在各式各样的、但我觉得非常好笑、 太幽默了。 好，不负责任的民调结束了，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单元、就是夜光奶奶，我们的幕后地下制作人夜光大帮手夜光奶奶古亭素素狗古亭膝关节好多名字，他帮我们取了这个名字叫做强力补给站。 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头下午节目的 就是立马帮 忙立马帮帮忙 强力补给站是什么呢？帮你补充最新资讯。今天呢为你送上的歌曲都是在2017上半年他们要开演唱会咯。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从2月11号开始，哇21啊，可他票已经完全买不到了啦，边小熊。 你说那个 张学友啊？ 张学友其实还是 买早就卖完了吧？ 我跟你讲，买演唱会的票呢，你就不要急，因为等到演唱会快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把票卖了。所以你就在那个时候去买人家就突然不能去看的票就好了，不用急。 张学友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2月11从台北站开始，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用余生去爱》。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雨想拉的日子就又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天使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与坏，多少空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雨想拉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 No用余生去爱，就是我一生所爱。 No好像说过一辈子才与你同在，永远只剩下一秒，也要有你入怀。有些生命换无尽的爱，划不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用一生去爱 ，No。有生之年 No 你就是我一生所爱 张学友的演唱会场次都非常非常的离谱，上一次的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2012年的时候，反正那时候累计到146场， 146场， 我真的是 146场， 我真的是18个月内146场，天哪 ！Oh my god， 146场，一年才365天。 你这个数字再算下去，我不知道要算到哪去了，我数学不好。 好吧，我的意思是说，一天开一场，365天就已经去掉一半了。 他就等于是一年半开了146场， 真可怕。怎么喉咙都不会坏，好强哦！ 还有谁要开演唱会呢？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民歌时期，你喜欢你是5、6年级生的话，你或许会对这个歌手非常的有兴趣、有印象、有感觉、有共鸣。他就是罗大佑，罗叔叔，他要开的演唱会名字叫做假如我是罗大佑2017重塑经典演唱系列演唱会。那这个意思就是呢，罗大佑大哥有很多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好听的歌曲，那就会请这一次的演唱会是请了很多演艺圈，不是演艺圈，歌音乐圈或是歌手，音乐圈就是很厉害的歌手啊，才子才女们啊，各个很厉害的歌手们一起来诠释他的作 品。这名单很可怕欸， 对啊， 林俊杰、戴佩妮、陶喆、辛晓琪、张宇、李泉， 许艺娜，然后关凌之，苏立神等等等等等等实力派唱将，一起来重现就是罗大佑的经典好歌。 2月25在台北小巨蛋，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雅西亚的孤儿》。 不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不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雅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强力补给站呢，为你补给2017年在上半年要开演唱会的歌手们。 嗨呀嗨呀嗨呀，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 Everything。在3月19号的时候呢，在台北的 Legacy 要举办他们的摇滚天使 Rock Angel 巡回演唱会，是台北一场。在台北的 Legacy 已经发行两张专辑的小男孩持续在为他们的梦想努力当中。上半年还有谁要开演唱会呢？ 还有这个， 他们是旺福， 旺福也要开演唱会了。旺福节十周不，旺盛节十周年，他们要在台北 Lexi， 然后3月29号晚上7点钟。那他们每一年都会有旺盛节，然后这次呢，他们 TICC 参战确认88888888，反正呢，可以保证的是去听旺福的演唱会，就是现场非常的欢乐、轻松、活泼。 City 是的，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悲歌，好像从来没有， 很少啦。 对，大部分都是这种轻松活泼、非常舒压的演唱会，所以3月29号，如果你也想去舒压一下的话呢，就快点去买票吧。 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小城里日和，一大片的天空。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微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兜兜。小镇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小镇里日和，一大片的天空。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一直都看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尽头，一直都才发现迷路的尽头什么都没有。小城里日和，一大片的天空，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 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 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旺福的《小春日和》， 超舒压的。 接下来这场演唱会，我觉得去听他的演唱会也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他就是林宥嘉。哇哦！ 弯弯积木，缓缓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 四月十五号、十六号在台北的小巨蛋要进行他的 The Great Yoga 2017世界巡回演唱会，要开跑了，开跑了，开跑了，应该不是开跑了，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而且这一次呢，台北这个旗舰场就是四月十五、十六号是加码哦，新歌舞台视觉华丽大升级。 我到底有没有看过 The Great Yoga 这一场啊？ 你怎么会忘记啊？ 因为我看过他一场演唱会，可是那场是神游。 那是哦，神游，神游。 所以表示这一场我没看过喽。 他举行了三次嘛，迷宫、神游跟口的形状世界巡回演唱会。 嗯， 那这一次是。他这一次的名字啊叫什么 ？The Great Yoga，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啊。 什么？ 哎，算了，记不得了。反正你看的可能是神游。 我知道我看的是神游，所以我应该不是看了这一场。 好，那这一次呢？这一次除了那个舞台全面升级之外，音乐当然不用讲啦。林宥嘉的音乐一向都是不错不错，好听好听，非常棒，唱功非常了得。然后这一次呢，他的视觉特效做得会很好，然后在演唱会里面呢，他是标榜，他说他写的是标榜是不受拘束的自由自在的，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一些， 是把小巨蛋屋顶打开吗？ 应该不是， 超自由。 他说你可以从他的音乐作品中看到他快乐的挑战各种动作折叠跳跃伸展倒立漂浮叭叭叭叭叭，宛如在做瑜伽。然后他这个演唱会被形容成就是用一个有趣的方式来做一场万人的瑜伽。那这个空间呢，就会是给你满满自由的大平台。 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起来好像昨天我们初次见面，想不起很久以前想留你在身边。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爱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那些美好的兜圈，让回忆值得怀念。 林宥嘉开完演唱会之后的下一个礼拜，谁要登上小巨蛋呢？大家都是接棒交替演出， 这是逼死人呢！大家要不要存钱啊？存钱、啊！ 隔一个礼拜要进军小巨蛋的人是拉拉徐佳莹，她的2017世日救星巡回演唱会，这首歌曲就叫做《世日救星》。 嗯 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事情会好解决。 由于你快失控的正面思考，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小不了。 徐佳莹的《是日救星》，那最近的演唱会呢，就在下个星期六的晚上8点，台北的 Legacy 他们要登场了，他们是四分卫。 奔奔奔！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成军18年了耶！ 天哪， 好强哦！ 比我们还久， 要成年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四分卫，爱情夹在面包里。下个星期六晚上8点，在台北 Legacy 有他们的《爱曾经让我们在一起》巡回演唱会。 甜言蜜语躺在这空间，紧皱眉头躲在月球后面。以为这样可以不面对，心中的脸吃饱了狼狈，想要呕吐戏剧化情节，不喝就不要浪费时间。啊哈，爱情夹在面包里面，或许这样比较安全，谁稀罕超廉价誓言。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宁愿吃一碗泡面。许多变卦，情歌唱了一半变觉得肉麻，你是烈焰我是冰霜，感觉像是一本格林童话，躺在救护车上面的担架，结局是奄奄一息啊。啊哈，爱情夹在面包里，或许这样比较安全，谁稀罕少年假誓言。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 浪漫气氛，从细细的疲倦藏在往日的外套口袋，还有空竹伸手的皇冠。谁稀罕朝廉假誓言？啊哈！其实我并不讲人为，走进心情好便利商店。蜜月是一碗泡面。 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呐、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布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布屋，0800-067-167。 蹲低你的重心，扶好那些花瓶，因为最大震波泰坦即将来袭。泰坦计划第二波主打晃，本市娱乐种子音乐发行。 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为你送上在5月20号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信》这首歌曲，来自于苏建信的《京都男》。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喽。 把给自己。

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靠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到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连春雨看 歌曲呢是来自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欢迎你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yes. 如果你想要加入温馨点歌区，你想要在星期一的一开始，星期天的最后点一首歌送给自己，送给朋友，送给家人，送给兄弟姐妹，都行。欢迎你上、 都行。 目前呢还是欢迎你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文章下方回复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是的， 我们就为你送出这首歌，是来自汤雅蔡健雅的《失语者》。 那就不坚持，只好这样子，爱失去延续的价值。像钻石，像欧洲西柏芝，不够奢侈。前你是想假装悲伤的仁慈，真心话都真实，不可一世。 结束了，爱你才开始，如此。 因为呢电台的资料库有限，我们的歌曲不多，所以欢迎你在脸书留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的同时，你也可以顺便留个第二顺位或是第三顺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做更替还是播放你想听的歌曲咯。这首你送歌曲呢来自于香奈儿的这首 Story。 You're everything in my life story I never wanna be without you butDown. You stay right here with me and I don't deserve you. Throughout this time, I swear I never wanted to hurt you, boy. I've realized I can't do without you. Hold me, don't ever leave me lonely. De alta y cala, y sé que no you'll leave slowly. One day at a time, it's that day only so te culeta, baby, it's you and me. 你又喜欢香奈儿哎， 我就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然后觉得蛮洗脑的感觉。 就我觉得他唱功很强，因为以前我以为他是模特儿出身的嘛，我记得还是歌手， 我不太确定。 反正他就长得非常漂亮，那我印象当中长得漂亮的人，就是尤其是长得特别像模特儿的人 哦， 就唱歌可能就是巴拉格。 可是你又是模特儿哎。但你又是唱功很强的人， 就像我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啊。 这首歌就来自于 Justin Bieber Sorry。 You gotta go and get angry at all of my honesty. You know I try but I don't do too well with apologies. I hope I don't run out of time cause someone call a referee.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have forgiveness. twice. By once or twice, I mean maybe a couple of hundred times. So let me, oh let me redeem, oh redeem all myself tonight. 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a second chance.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Single piece of the blame if you want me to. But you know that there is no innocent one in this game for two. I go, and then you go out and spill the truth. Can we both say the words and forget this?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I'm not just trying to get you back on me. No, no.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那最近再也看不见，都躲在法律和交易后面，善恶的分界，不怕难分辨，只怕每个人都关上双耳和双眼，都害怕去改变。 是怪物，我们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不认输，赢了就享受庆祝，不相信别人的帮助。你在吐或你的房间，把自己关住。谁来欺负，不必为别人丢了幸福。你走你的路，走一个没有遗憾的路。不能再恨路，别再哭，谁是怪物，你不是唯一的出现。 郭修宇首张创作专辑《感动》同名推荐，《抽象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新年新契机，大业大学祝各位掌握先机，事事如意，运势一飞冲天。年假期间邀您来彰化吃美食，到大业大学踏青赏花，发现幸福。大业大学欢迎您。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入围，冰雪奇缘号最新力作，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 特别收录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环球勇敢起航》。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先来能变成谁的、来胡说。 是来自于 Peggy 许哲佩的无赖，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今天这个小时呢、其实没有点播，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期间没有新开那个点歌的文章， 真的是很抱歉啊 so sorry。 但是如果你要点歌的话，欢迎现在可以上脸书搜寻千春点点，在我们的文章下方直接回复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下个礼拜会为你播出哟。 是，所以今天听的都是我爱的歌。 是的， 你要介绍吗？ 好き白鳥は箱舟は当たり前を変えながら恋せずにいられないな似た顔も強豪にも愛が生まれ 最烂的披萨，买单应该给我打个七折，但那个不是真的，我在气的，气的是他用纽约的名字。Man， 吃了他第一口我就不爽，这是什么味道完全不像，最不喜欢饿的时候上当，让我只想冲进你的厨房，塞你那些厨师两个巴掌，对，就是那么夸张，真是傻瓜，胆子好大。这么简单的食物也搞砸，对网上那些称赞，感觉一定是女朋友或者笨蛋。这么难吃，给谁评论？要是我的话，就一定给你零分。啊，给你零分，不值得你的名称。这种味道真是丢脸，还好意思骂的说你来自纽约。Pizza, pizza.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披萨，披萨，披萨，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披萨，披萨，味道吃起来像塔斯披萨，披萨，披萨，披萨，披萨，最好当我买单，记得。故意整你，但是你先整了自己。也许你不知道我是纽约来的披萨博士，吃了二十几年，我不骗你，以我经验，好吃又便宜， 但是你的券难吃又贵，还没吃完你已经觉得后悔。300元的 pizza 只有几寸，没人说你就把客人当成愚蠢，害我写了一首特别帮你推销，算你骗了一个纽约人的回报。 Bitch pizza pizza pizza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 pizza pizza pizza pizza 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味道自己来想它是 pizza pizza pizza， 最好当我买单气着。你让我解释真的纽约 pizza 怎么样，基本上是需要味道好的番茄酱，口感 QQ 叠成一半，让那油一直流到大地碗。 mozzarella cheese 那是必须，要不然不算是来自我的地区，不必假装才能赚钱，这是真的来自纽约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骗我们就翻脸，这样说你只是好意，下次取名最好小心。 Pizza Pizza Pizza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 Pizza Pizza Pizza Pizza 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来想他是 pizza pizza pizza pizza， 最好当我买单气着。 我真的觉得音乐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葛洲山写这首 pizza， 明明是因为他听到他吃到一个太难吃的披萨，然后忍不住写歌骂他。 嗯， 然后他们就是很负面的，很难吃的，吃起来像个 bitch。但是你只要听完这首歌，那一阵子他在主打的时候，我每天都想吃披萨，每天 every day。 你知道他骂的是我朋友开的披萨店吗？ 我不知道那是你朋友开的、欸。 我不是朋友开的。 我连到底是哪一间，好像都是后来马克跟我讲，我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是哪一间。 然后我跟其实我没有听到葛寿山的歌词，我大概只是从新闻 pizza 吃起来， 新闻 必死， 就是从新闻里面知道他有这首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奇怪，我朋友怎么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我想说是不是不是在讲他们、后来我看了很多朋友，艺人朋友，就是去那间店就是吃披萨，然后就是相挺打卡、下面都会标签各种山。 那所以你朋友是觉得他觉得没差， 他觉得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对啊，然后反而感谢葛仲山帮他们就是打响知名 度。这是一个负面行销、反而有更多人想去试试看，我觉得就想吃吃看 pizza。 我也吃过啊，我真的不觉得难吃，我觉得蛮好吃的、 它是创意口味的披萨， 没有，它也有，它也有道地口味的，然后也有创新口味，但是创新口味不是在恶搞，就是真的是蛮好吃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懒得管》。 心脏开始加速跳动，震动不用多说，跟着我的舞步跳摇摆动。 Pop rocket we don't stop doing it， 所有目光都看到我这里，我是你今夜的 legacy， D-I-T-A-N 是我的名。 Party 没有我出席、这个局就没出席、贡献了所有的 Party 独占跑动没再客气、所有人停止呼吸、也能唱惊天动地、警报响起不再犹豫，一起加入这游戏，交换我的线索，搜寻着行踪，你的镜头反复重播，清楚的脉搏，感受的瞳孔，就像亲自的快速冲进我的感受， 学习不能赶快跟着我喊 yes sir， 他的气氛无放闪，献出你的呐喊，拿出自信玩下 all in 的快感， that's right， 我还故我在 hashtag party time， 我是七百万个 like， party 没有我出席、这个局就没出息，贡献了所有的 party 独占跑都没再客气，所有人停止呼吸，也能唱惊天动地，气泡响起加油戏， 交换我的线索，搜寻着行踪，你的镜头反复重播，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杨永聪的《好久不见》，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也是来自于强强的播放清单，手岛葵的《道别的夏天》 哦，超好睡的 红花版。 听到手岛葵三个字就想睡了， 跟大家说声晚安喽， 晚安。 Oh